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在宣武门外罗马市大街的北边，有这么一条胡同叫四川营。都知道咱们北京胡同啊，起名字非常有意思。您看啊，有按人名起的，有按当时一些特殊的建筑起的。不过跟这些比起来，这个四川营胡同听起来啊，就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。好好的北京胡同，干嘛要起一个名字叫四川营呢？经过一番查证，闹了半天，这个地方之所以起名叫四川营，还真和四川有关系，而且还和一个人有关系。都说女子不如男，她却在沙场上让敌军闻风丧胆。都说男主外女主内，她的名声却远远盖过自己的丈夫，成为明史里唯一被记载的女将军。她一辈子征战沙场，不图名不图利，只希望能为百姓求来一方安宁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明朝女将秦良玉上集。咱们刚才说了，经过考证，四川营这名字的由来，闹了半天真和四川有关系，就是因为这位明朝女将军秦良玉得来的。这秦良玉啊，是四川人，想当初他为了保卫京师安全，千里迢迢率兵前往北京城，就把这营寨安扎在此地，所以这个地方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地名。要说关于这个秦良玉，那故事可多了。您想想，一来在战场上拼死杀敌，这本应该就是男人干的事儿。一代女流能在战场之上扬名，可见这位姑娘不一般。二来各朝各代能打仗的将军多了，可能有多少因为自己的战功，或者说自己曾经在哪儿安营扎寨，就留下个地名呢？没多少吧。可见这位秦良玉有点本事。再有这第三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这位姑娘是明史里唯一被记载的女将军。明史咱们都熟悉，24史最后一部，自打朱元璋开始，一直记录到崇祯年间，长达200多年的明朝历史，能被记录在这本史书里，您想想，那都是做过杰出贡献的，或者说想当年真是干出点动静的人物。早先咱们一说到这巾帼女英雄，都会想到什么花木兰呐、穆桂英啊。不过这些人物好大一部分都是演义里边杜撰的，当然也有一部分是真有其人，但多数出自那些民间组织。但是秦良玉不一样，跟这些人相比起来，一个女流之辈能被记录在明史里，那就相当于是国家认证的民族英雄啊。秦良玉 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。长大之后能有如此惊人的成绩，也多亏了从小家人对他的培养。秦良玉打小生长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，老父亲是一个岁贡。什么叫岁贡呢？想当初这明清时期，每年或者间隔两三年，就会从各地方挑选生员送到京城的国子监读书。这朝代不一样，周期时间啊就不一样。被挑选上的生员就叫做岁贡。您看，像蒲松龄当初就是岁贡。所以有这么一位有功名的老父亲，秦良玉在文采方面打小就受到了系统化的培养。秦家一共是四个孩子，三男一女，这秦良玉在家里行三，上头有两位哥哥，下头还有一个弟弟。咱刚才也说了，秦良玉生在四川，全家都是苗族人。这苗族人自古就有练习武艺的习俗，所以这秦家老父亲呢，不光在学问上培养这四个孩子，在习武方面也不放松。孩子一多，自然就有比较。您别看四个孩子有仨都是小子，可甭管是文是武，就属这闺女秦良玉最出色。就连这老父亲有时候都说，良玉啊，你也就是个姑娘，否则日后你长大了肯定能在疆场上大显身手。那会儿谁家要是养个闺女，谁能说以后长大了让她当兵啊？所以这老父亲总是遗憾。可秦良玉呢，性格上不是那种柔弱的，听完老父亲这番话，当时就回了一句，女孩子怎么了，日后我一样胜过那些男儿郎。几年过后，这闺女也长大了，秦良玉不光练就了一身好武功，还出落成了一个秀外慧中的大姑娘，十里八乡都知道秦家这闺女好啊。所以这上门提亲的媒婆那是天天的往秦家跑。那位说了，这秦良玉打小就比别人出色，长大之后又能文又能武，想必这择偶条件肯定不低吧。这话您还真没说错，秦良玉这心里头早就定下标准了。一，这性格要相仿，还得跟他一样能文能武。二一个，这人啊要光明磊落，为人正直。就这俩条件真是难倒了不少人。您想啊，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兴许不难做到，可另外一条性格相仿能文能武可就难办了。秦良玉这功夫多深呐，在当地比他好的那真是不多。瞧见秦良玉如此条件，好些个小伙子呀即便有这心那也不提了，心说咱没这条件就别再主动上门挨撅去了。您看看，这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但也有一些人那是碰上困难敢于克服，即便没这条件那也得挤破了脑袋往里扎。这脸皮厚的代表得属中州的一个纨绔子弟，这个人呢姓曹，叫曹高。您听听这名字多软和，曹高。秦良玉这两个条件这个人是一个不占，而且他这人品还有问题。曹高仗着家里有钱，老家呢又在朝廷里边任职，所以眼里都没谁了。曹高这个人呢个头不高，按照现在的比例呢1米6将出头，胖，那家伙脖子连着胸，远看就个不倒翁啊。打肩膀上来整个一个坛子上边立一冬瓜，只要他不走你就看吧，保准是一个姿势，俩腿一叉，双手一背啊，这腿跟地面成了这么一个等腰三角形。那位问了，干嘛老这个姿势站着呀？他矮呀，怕人家说他。这么一站呢，但凡有人笑话他，哎呀你真矮，他有理由啊，我这没站直啊。曹高这个人呢从小不学无术，家里头给他请的老师都快赶上一个排了， 可他这文化水平呢，除了曹高俩字会写之外，再让他认第三个字那都费劲。您没文化就别到处瞎煽乎去了。可这曹高不介，手里边老是拿着一把写有诗文的扇子，俩腿一叉，您看这姿势啊，跟人说上了，哎呀，哪天没事儿，咱俩对对诗啊，你看我这诗写的不错吧。全中州的人都知道他是一文盲，就他这把扇子提的这首诗，那也是花钱雇人写上去的，所以根本没人搭理他。从年龄上看，这曹高比秦良玉大几岁，早就听说这秦家有这么一位姑娘，所以这曹高是三番五次派媒婆上门提亲。曹高这名声啊，那是顶风臭十里，所以秦良玉别说答应了，每回一听说是曹高派来的媒婆，连门都不让进。几次下来，这曹高可就不大高兴了，心说你一个姑娘哪来的这么大架子呀，我曹高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，你还挑肥拣瘦的。得，这倔脾气一上来啊，这曹高愣是自己亲自上门提亲去了。这天去提亲，曹高还特意打扮了一番，平时也不漱口，今天刷刷牙，小胡子一捋，这模样大了，反正啊怎么捯饬都让人瞧着难受。秦良玉一听，怎么着，这媒婆让我轰走了五六波了，这回感情他自己来了，不行，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长记性，我秦良玉这辈子都不会嫁给他。打定主意之后，这秦良玉就来到了钱塘，还没等开口呢，这曹高倒是先说上了，我说秦良玉啊，我三番五次上门提亲，你这谱可够大的，就是不答应啊，还把我派来的媒人全给轰走了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曹高能看上你那是你的造化，我还告诉你，仗着我们家的权势，你是嫁也得嫁，他不嫁也得嫁。您听听，这哪是提亲呢，纯属抢亲呢，这要是赶上其他姑娘啊，连哄带吓的没准就答应了，可这曹高倒霉呀、啊，碰上秦良玉这么一个武功高强之人。就看曹高这番话说完，秦良玉都不跟他废话了，上去一个飞腿，直接一脚把曹高踹出去了。一边关门，秦良玉一边说，我还告诉你，我秦良玉这辈子都不会嫁给你。曹高啊曹高啊，你挨我这一脚，这也算是你的福分。踢完这一脚，秦良玉的气儿算出了，可他哪知道啊，这曹高太不是东西了，扭脸回去，利用官府的关系，愣是把秦良玉给抓进了大牢。抓人总得有理由啊，这秦良玉一不作奸二不犯法的，凭什么抓人呢？就算是踢了曹高一脚，也不至于抓起来呀。这点啊，曹高早就想到了，为了能出这口恶气，这曹高是什么都敢想，什么都敢说。秦良玉不是有武功吗，他就跟官府大人说，这秦良玉支持那些抗税的农民，这罪过可不小啊。就这样，秦良玉因为曹高的陷害，人没嫁出去不说，反倒进了大牢。秦良玉遭人陷害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秦家上上下下也是托人打点，秦家老父亲银子没少花，好话没少说，费了半天牛劲，这才把闺女给救出来。出狱之后，秦良玉这个恨呐、啊，当时就打算找曹高算账去。老父亲一看赶紧拦着，哎，我说闺女啊，算了吧，跟他这种人计较，咱只有吃亏的份儿。曹高这个人心狠手辣，黑的能说成白的，何必呢，躲他远远的，咱不招他不就得了吗。 瞧见老父亲这么担心，秦良玉这火也压下来了。他明白自己过去，曹高这顿揍肯定是没跑，可打完之后闹不好这曹高又来这么一出。老父亲年岁已经大了，禁不住这么吓唬，最后只能是心一横，算了，牢狱之灾就算是过去了。秦良玉回家之后就琢磨，这天天等着别人来提亲太被动了，什么时候能让我碰上一个合适的呢？不成，我得自己挑选。您还别说，这秦良玉就是跟别的姑娘不一样，人家搞了一个比武招亲。这张贴告示一贴出去，好家伙，不得了了，新闻呐！这城里城外的小伙子，甭管认识不认识的，甭管会不会武功的，全都赶过来了，想见识一下这位姑娘。比武当天，擂台周围围满了适龄的男青年，就连秦良玉都没想到。当然了，这里头有一部分是真有武功的，还有一部分纯属没事凑热闹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既然是比武招亲，这秦良玉下手肯定是点到为止，按他标准就是你输了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嫁给你，但我也不会出手伤人。就看台底下一个一个小伙子全都扭腰抻腿做准备工作呢。起初这些人还都琢磨呢，说那一个姑娘就是再能打，能打过一个老爷们去吗？可等着比武一开始，弯路，这些小伙子心里全犯虚了，上去头五个没出三分钟全给打下来了，等到第六个更惨，满脸是血，打得跟血瓜似的。那位说了，这秦良玉不是点到为止吗？怎么还给人打出血来了？对呀，您得知道这第六位是谁，这人呢就是曹高。那您说秦良玉逮着这机会能饶了他吗？擂台之上，这秦良玉对别人都是点到为止，可轮到曹高这儿，这标准变了啊！只要不出人命，我往狠里打呀。结果曹高在擂台之上挨打足足得有十分钟，打得跟个血葫芦似的，让人给抬下来了。曹高挨打，周围人都知道为什么，没人替他喊冤。还有那起哄架秧子的，在底下一边叫道好，一边吹口哨，弄得曹高是没辙没辙的。六个人下台就到了中场休息，回到后台，秦良玉这心里可就别扭上了，这么多人，难道说就没有一个能把我打赢的吗？这人品好武功也好的男人都上哪儿去了？闺女犯愁，站在一边的老爹瞧出来了，走过来一个劲儿的安慰，别着急，这才几个呀，没准下一个就合了你的心思了。秦老爹这话跟预言似的，稍作休息之后，秦良玉重回擂台，这第七个挑战的选手可就上台了。这小伙子晃荡荡1.8米的大个，身材高大魁梧，透着一股子硬汉的劲儿，身上的肌肉被太阳光一照直反亮光呢。不过您别看这外表挺粗犷的，可是这小伙子说起话来倒是斯斯文文。在下马千胜，是石柱宣抚使，这次听说姑娘打擂招亲，特意过来请教，希望姑娘手下留情啊。什么叫缘分呢？这就是缘分。秦良玉自打瞧见马千胜第一眼就觉得不错，再一听这说话，哎呀，看来还不完全是个粗人，低头一乐，回了一句，我也是耍耍花拳绣腿，倒是希望公子您能够怜香惜玉。嘿，您听这俩人的对话就能知道不一般。接下来短短三分钟，这马千胜是招招压制秦良玉，处处都是点到为止。要知道这秦良玉的功夫可不浅，能压住他的

昏迷。